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哼，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哎呀， 等死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。 第229集。 羡慕了，我也想有这样的妹子。 这两个人什么来头？职业的？ 说话间，只见福禄寿哀嚎一声，倒地扑街。方景行上前，给了自家封印师一个拥抱，低声调笑：“ 怎么样，老公，新鲜吗？” 除去最开始的土味情话让人难以接受，后面的江晨都听习惯了。 挺新鲜的，再接再厉。 方景行失笑，揉了把他的头，准备去摸尸。结果一转身，他看见了谢成岩和如初。江晨同时发现他们的身影，沉默。谢成岩看清他们的 ID， 也跟着沉默。两秒后，他切入队伍频道，轻飘飘地说：“ 哎，我记得你说我舅舅他们买了情侣号，叫什么王魂？ 王梦。” 他也看一眼 ID， 就是他们。 这肯定是方景行的锅，我舅舅才不会这样。 四目相对，方景行率先回神，摸完尸把年货收好，笑着打招呼：“ 如初帮主好。” 他早已隐藏帮会信息，装得特别像一回事儿，回头道：“ 老公，是如意的帮主，咱们加如意吧，听说方队和陈深都在如意。” 如初拉着谢成年的手扭头就走，方景行便抓着江晨追过去，想要说服如初加他们，成功把围观的人给糊弄了。四个人越走越远，很快走出人们的视野，但这没什么用，因为等他们折回一行人那里，就见附近围了不少人，大概是猜到他们会买号，听说如意晚上要打福禄寿，便都在这里守着了。他们好不容易清静一点，自然不想再被围观。眼见一行人那边要打完，方景行便给他发条私信，和江晨一起撤了。少请，一条消息上了频道：“ 不用守了，他们去度假了。” 那他们啥时候回来啊？我特意买号来看大神的。 我也是。 粉丝后援团的，不管管呀？ 管不了。 都说了不要来打扰两位大佬啊，把人逼走了，现在高兴了吧？ 基数一大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些是被世界散圈粉的，有些则是一时兴起，压根不理会粉丝那一套，只想来看大神。谁知大神跑了，他们顿时哀嚎。被惦记的人这时已经迈进传送阵，远离了围观大军。他们许久没来全息，白天光顾着打赏金墙，都没怎么停过，此刻便不想再玩别的，来到一处风景不错的地图，并肩散步。全息模式身临其境，背景音乐悠扬浪漫，再加上现实中没有的美景，约会再合适不过。二人逛了半小时，方景行就把彼此的眼镜摘了。 怎么？ 方景行搂着他的腰往怀里一带，笑道：“ 约完会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。” 江晨没有拒绝，仰头迎接他的热吻，闭上了眼。方景行熟练地 在他的敏感地带上挑逗，见他的呼吸越来越快，等准备差不多，便一个挺身撞进了最深处。快感如电流似的传遍全身，两个人都急促地喘了一声，接着便缠绵地吻在了一起。二人闹到零点才睡，转过天睡到十点多，起床收拾一番，方景行便把他送回了家，在江家吃了顿午饭，这才回去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放假，游戏里越发热闹。围观大军有很多只是一时兴起，见两位大神不在便走了。其他人试图去查如意的资料，发现成员信息都是不公开的，只好也放弃了。五天的时间一晃而过，赏金活动上线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往这边移了移。江晨和方景行依然没有去找一星人他们，而是组队自己玩。二人找到赏金强的 NPC， 接到了第一环任务。赏金任务和其他环数的任务不同，大部分都需要玩家击杀目标，少部分是搜寻宝物。这对江晨和方景行而言很容易，二人势如破竹，砍瓜切菜似的过了十环，拿到了一块地图碎片，他们的进度分享到帮会频道。 十环才一块碎片？ 不一定。 NPC 没说别的？ 没有，只有一个奖励。 地图长什么样？ 方景行把图片发到频道里，一边听他们讨论，一边和江晨继续做任务。高效率的又过了六环，他们拿到了第二块碎片，同样发进频道，拿着研究了一下，发现暂时拼不上。 去年就是给地图，今年不是说改了吗？ 搞不好不给全的。 一语成谶，他们打了三天只拿到五块碎片，后面一连打了十环都没再获得过碎片。这次赏金任务共100环任务，难度一环比一环高，他们目前打到48环，干脆又打了两环，依然没有碎片，便把这五个挨不上的地图放在一起看了看，找到一个疑似眼熟的地方，去实地考察一番，发现果然是这里，于是喊来如意的人，开始去找剩余的四块地图对应的位置。一行人找了大半天，终于把五个地点都标了出来，五个坐标的位置各不相同，看着像五角星似的。他们来到五角星的正中央，见这里是一片湖，湖中心有一座小岛。 哎，说好的在海上呢，就这呀？ 这岛才多大？ 和我当年被烟花突突的那个岛差不多大。 七号和十号顿时好奇。 啥 突突？ 谢承彦今年又要春晚彩排，这几天一直在忙，今晚终于得空上来，闻言道： 我来讲，我那天就在现场。 众人便下河往湖中心游，听着谢承彦讲一段旧事。江晨和方景行落在队伍的最后，想到他们的绯闻就是从突突开始的，不由得对视了一眼。这时一条血红的鱼突然从他们中间游了过去，颜色红得不正常，他们不约而同伸手抓住，只觉眼前一花，瞬间被传送到了一个港口。前面有一条简陋的船，一个衣着破烂的老人坐在船头，见到他们喝了声： 竟然有人能找到这里，你们是要出海？ 对，我们想去龙鹰岛。 确定？小心有去无回啊。 确定。 上来吧。 二人上了船，看着船驶出港口，雾气眨眼间弥漫了上来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